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儿鸡，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为了致富修厕所，鸡飞狗跳实在扯，村长化解盲想折，外招专治捣乱者。最近呢，在临安开大车店的老金回老家北郊的陵水村发展，被选举当上了村长。这陵水村啊，背靠大山，门前有河，脚底下呢还有条曲折蜿蜒的省道，一眼望不到边啊。一路官道上车流滚滚，本村男女却依旧是家徒四壁，怎么带头致富呢？捞金呢？这可就急坏了这村长了。这天呢，他发现来他们村灵佛山上香的人可是不少，有很多人找不着厕所方便。于是他灵机一动，我何不修个收费厕所呢？得嘞，说干就干。这不嘛，领着大伙开始建起了收费厕所。厕所建好了，出乎村民意料的是，南来北往的大小车辆开到这儿，有不少真停下来了。车把式们到大厕所里边撒泡尿啊，洗把脸呢，抽根烟呢，甚至在小山村走个来回。老金心里美滋滋的，他早就做过调查呀，这条省道上车多休息区少，正是填补了这么一个空白呀。村民们是一点就透，很快这大厕所周围啊出现摊点了，卖山楂的，卖柿饼的，卖酸枣的，卖桃的，卖梨的，卖鸡蛋的，卖麻花的，卖豆腐脑，卖凉皮的，卖茶，卖水果的，熙熙攘攘，是人声鼎沸，车马喧腾。可是这刚热闹了几天就出事儿了，村里的二蛋和毛豆俩人啊打起来喽。 都是大伙走，对 你瞧，哎，到厕所了啊！这个诸位，这个客官们，是不是有方便方便放水的啊？ 过了这厕所可就没有下一个厕所了，不是，有下一厕所就没有这个厕所了，反正这是一厕所，哎，这个 就这能上厕所呀？ 哎，对对对对，别处不让， 啊，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 上一趟，上一趟呗。哎，快，你说你倒是憋的慌的吧？ 你这脸都憋粗了，就去下去吧，哎，快去去吧，去吧，注意安全啊！ 对对对， 带着直啊，听见没有？ 好了好了， 哎，好，哎， 二位，二位，二位，二位，别下去，别下去， 或者 不下去，别下去， 哟， 等等等，别，你们到这儿是旅游的吧？ 是 旅游的，旅游的， 我带着来的， 你带着来的哈？ 您哪位？您什么事？ 那个什么，我们来这儿了 啊，这啊， 不许下车， 为何很正好吗？ 哎呀，不许走， 对。我告诉你们要走， 告诉你们 问我们哥俩同意不同意， 问我们哥俩认同不认同。 对， 为啥呀？ 把钱， 别着急，大哥，我先接个热。 别，这堂客跟干什么？这，我跟你说啊，你们要这样，哎，对不起，我就要出家伙了啊。瞧见没有？ 不是这个，不是这意思。 哎，不是， 哎， 不是， 别打， 别 打， 这么家伙， 别打， 这不是 干嘛呀？ 我说呀，你们是拿我们当劫匪， 不是劫匪，就是你们把钱给我们， 那还是劫匪啊？ 我们还把东西给你们呢？你可听我说完了，后边，哎，我们这儿有烧饼啊，有笸箩，哎呀，这有馓子，有麻花，您看那个哪位尝尝啊？这是我们新油炸的。 太惨了，打劫还骂不活，我撑死，是不是这意思？ 不是这意思， 我这卖的，你看我这的特好，我这 各种山货， 我这麻花也好，你知道吧？ 哎，你 哎， 我这个馓子也好， 别着急， 我这素油的， 别说了， 啊， 哦，合着你们就是卖特产卖小点心啊， 你以为呢？ 嗨，这那卖吧、 哎，对， 刚才也，各位客官说了饿了，是不是？ 可不是吗？ 你们介绍介绍吧。 对， 啊， 这是我们呀， 是是 我们这本地特产，因为您们那个平时吃的呀都是那个白面的， 嗯， 我们这不是白面的，我们这是这个 水泥的， 不是，我们这是粗粮啊，梅子面、玉米面和这个白面混在一块儿。 梅子面， 哎，怎么了， 哎？我告诉你，我这个比他那好，我这里头还有江米面呢。 啊嘿， 您这么说，我这里还有紫米面呢。 你要这么说，我里还有绿豆面呢。 你要这么说，我这还有栗子面呢。 你要说这么说，我里还有芸豆面呢。 你要这么说，反正我比他的面。不是， 你比我这面，我告诉你，你不管里头你那里有什么面，我永远比你多一种面。 你给我多一种面呢，我这里还有瓜子呢， 我这里还有花生呢， 我这里还有核桃呢， 我这里还有榛子呢， 我这杏仁呢， 我这里还有夏威夷果呢， 我这还有栗子呢， 我这还有那个反正我这比他那个栗子就是果也多一个。 哎，你看， 我说你们俩也别争了，啊，也别抢了， 老太太， 哎。 您尝尝， 我听出来了，你们俩卖都不错， 嗯， 哎， 您尝尝， 这种类品种都很多。 我过去等一会儿。 但是呢，你们没说价钱。 先不说价钱 啊， 这个，这个我们呀是这样 啊， 这个一般来说呀，在这个车上吧， 嗯， 就只有一个人啊卖这些相应的产品， 是 吧？啊，就只有我这么一个人。是卖这个产品的， 你要这么说话， 那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不是什么 玩意 儿？提蛋我提 蛋，大妈， 我不知道怎么 尝尝我这个，不要您钱。 哎呀，好， 大妈，你就这么说，你尝我这个，我比他得强多了。 你要倒给我钱？ 我倒给你钱，我 行， 对，我倒给你钱，我一分钱不要。 老姐姐，这倒给钱都不错呀。 那可不嘛， 你干嘛？你不要钱？ 我倒贴， 你倒贴多少？ 我告诉你 啊， 二蛋，没有你这样的。打厕所开了那天，你就跟我在一个车上抢生意抢买卖。今天呢，我这点恶气我可算出一口恶气吧。谁吃我的麻花啊，每个人我给三文钱。 谁吃我的麻花，我每个人给五文钱。 我每人给八文，我给一两。 这老姐姐这不会是有毒吧？就算了算了吧，咱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我告诉你， 你别来这套，你救我干什么？ 你要 你救我干什么？ 我干 什么？ 你 干什么？ 下 去 你 的。 别搁这卖的，下去，别搁这卖的。 上厕所， 干什么？ 上厕所， 别搁这卖，走。 哎，姐， 走。 哎，我告诉你，正啊， 走 啊！ 客官到齐了吗？老太太，快上来，咱们走了。咱们走了，慢点。哎，好，走。 二蛋， 哼，别找我， 抢啊！ 你抢的， 争啊！ 你争的， 一都走了。一人都没留下，干嘛呢？一天到晚的这是， 废话， 都是一村里的，打小一块长起来，别干那么不地道的事儿。 你才不地道呢！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今儿得找个评理的地方。 找，找就找。你说找谁？ 找谁？村长的还得找谁、啊？ 找上老金他们家去。 上老金他们家找他去。 走。 列位看官，这可是老金没想到的事儿。这理怎么评呢？老金看着一脸泥水的二蛋和毛豆，心里是又急又气。听其他村民说呀，这二位把财神爷全吓跑了，厕所修的不就没意义了吗？该怎么办呢？老金是眉头一皱，看看家边上一片瓜田和那条小河，是计上心来。第二天，老金把二蛋、毛豆等十几个小青年村民叫到了河边，究竟他要干嘛呢？您呐，接着往下听。 二蛋，哎，毛豆，哎，还有你们几个， 村长，村长， 跟着我走，跟着我走，哎，哎，这个二蛋、毛豆啊，你们俩分一组啊，你们俩分一组， 凭什么？ 我们俩分一组， 我们俩干嘛分一组？不好， 我跟他，我不跟他分， 哎， 分一组我都没法干活了， 哎，分一组我没法活了， 你瞧着点，我非让你们俩在一块儿啊，你们俩要不在一个组啊，就不给报酬，不给钱了。是不是？ 您这村长，您这 答应不答应吧？我告诉你，这金山银山都是我找来的，啊，这外边拉的游客都是我给弄来的，要没我的点子，你们上哪赚钱去？听不听我的？啊， 听就不完了吗？ 我告诉你们俩说呀，这年轻人在一块儿小打小闹，那很正常的。可是呢，总归啊，要是团结为第一，哎。这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是不是？ 友谊第一，比赛。我跟他没有友谊， 我跟他没有友谊， 我们俩就是比赛， 我们俩就是比赛， 我们俩都不叫比赛，这不正当竞争，你知道吗？ 我懒得理着我， 我还 别说了，怎么回事啊？啊，来来来，大伙听我安排啊！ 干嘛呀、啊？什么工作？您说、 啊哎，这地下有棉花，该收了。哎，你们到地里收棉花去，好不好？小伙子们，这都有的是气力，有的是啊，把式，你们赶紧收去吧。哎，收完了咱们就啊分钱吃饭，好不好？ 干活， 走， 你往那边点，你咱俩这，我这揪着你的接着点儿， 我没不接着你，那棉花都弄我一身，你手脚吹不利了，这玩意儿 不利，你要不然你揪我接着， 我揪你接着，你还接不住呢， 别 让我接着， 你往那边点，对，你站那是站那啊，就这距离，就这距离，走，走你。 啊、的 老金， 哎，你这干活你真卖力气，我这一身汗呢，你怎么这你也不嫌累、啊？ 叫老金，叫老金，完事。 金， 老金， 干什么？ 完事了啊， 活都干完了， 挺够了，挺够了， 哎， 白干活得了了， 挺够了。 我们可听你的了，听来你得有点表示是不是？ 啊，没问题，没问题。你们都渴了吧？ 那可不。 哎，瞧你们挥汗如雨的，汗流浃背的， 就甭那么多词儿了。 哎，有汗都不养着，都流出来了。 哎，这 才养汗呢。 这样呗，请你们先吃西瓜怎么样？啊， 这 我那地里都是西瓜啊，红瓤啊，这籽儿少，吃西瓜去。 这还 这是我地，吃吧。啊，赶紧吃， 这是你地啊， 解解渴。 行 啊，来吧， 二蛋，咱今儿展开这个。咱这展开这吃西瓜小竞赛怎么样？倒看谁成谁不成。 吃西瓜小竞赛。 小竞赛，哎，倒看谁成谁不成。 吃西瓜。 你要是认输，那认怂，那就完了。哎，就，那你就认输，好不好？ 这就是跟我这儿较劲了。 啊、我没较劲， 我是最能，你不知道啊？ 啊， 我都爱吃这个西瓜 啊！你爱吃西瓜， 来吧， 那行吧， 赛吧， 老金的地吧，来吧， 赛吧， 来吧。 哎呀，死我了，不是撑死我了， 我跟 长肚啊， 哎，我跟你说啊，这二蛋，我活这么大岁数，我明白道理，知道吗？ 明白什么呀？ 不是，一次要吃六个西瓜，还有点撑啊。 谁让你吃那么多？ 哎，你服不服啊？你不最爱吃西瓜，你没吃够啊？哎， 服了，我太服了，我没个不服的。 哎，六个 吃西瓜就吃成这样，你们哥几个啊，这太难点了吧？ 怎么了？ 啊，你瞧你们吃了多少啊？十个人吃了100多个西瓜，能不撑吗？ 那怎么办啊？ 哎呦，你瞧这瓜皮都扔着。 哎，真心疼啊！您这，得了得了，赶紧走吧，走吧， 快点。 哎，那过河回对岸，回家了呀。 对呀、啊，回家 是不是？来来来，您把这个农具啊、铁锹、铲子，哎，都搬上船。 啊，不是，我们跟他们一块，我跟铁一块上不就完了吗？ 哎，这好，好，好，好，这样啊， 怎么着？ 这个二蛋毛豆，你们俩先上船，啊？ 干嘛？我们俩先上船？ 凭什么呀？一趟装不下呀，这么些人呢，船又小人又多，还拉着农具，要船沉怎么办呢？啊，是不是？ 我非得跟他先上啊！ 你们俩先上，你们俩一组啊！ 啊，对， 嗯，上去吧。嗯， 好吧。 哎呀，哎呀，走啊！来来来来来，咱们一块划着点船啊！ 嗯嗯， 划船啊，划船。 哦， 你看看这青山绿水。 青石山，绿石水。 哎，我说你吃那么多， 花没一斤， 别唱了。本来就吃那么些西瓜，都存着尿呢，你老花花什么呀？你一花 尿。 哎， 别说这，一说这个，哎呦， 真是 这不住了呀。 哎，吧嗒嗒的冰雹把山花儿 冰雹呀，又来了， 沉 了 一阵山川。 他这一冰雹，我这直觉得结石了。 哎，风的吹，照领着水来来的响。哗啦啦啦，大雨就四个泳船， 山 洼积水满。 别起水满了，我唱。 因为我这是家小啊，我们金家这金文园，我们都一家的。 金东泉水， 哎呀，怎么唱的？不要，哎呀呀，我别唱这，你我唱。 小大， 哎呀， 淅沥沥沥下雨，淅沥沥沥沥，淅沥沥沥， 哗啦啦啦。螳螂螂螂， 哎，我说你老金，你老唱这不行， 老金 我实在憋不住了啊！ 你们俩比我唱的还猛呢，是不是？ 你要不招我们呢？ 哎， 赶紧快划，快划呀！ 走啊，老金，干嘛呢？ 你们俩划船这没我成吧？还得说我老水手， 您划， 老船司机 了。天天水手说。哎啊！说风， 赶紧，快划快划，都划到河中间了，赶紧再划两步。 走啊！赶紧快点，我们俩还上厕所呢。 哎呦，不划了，我累了，年纪大了，我就唱的没岔曲，你们都不让唱。我们老金家都是唱岔曲最有名的，金门园什么，这都我们一家子，这都是。 我不听岔曲，我们赶紧走、 啊。您 赶 紧 划船啊！到时候 要不听岔曲，要不你们不听岔曲，我歇会儿。我这要不然我没有精神食粮来补充我的营养，我不划了，累了，简直太累了。 二蛋，你说你给评评理，哪有他这样的？ 到中间他不走， 哪有老金这样？ 车穿电脚牙。 对对对呀、啊， 不对，别上， 哎，不成了， 可不得。哎呀，我 真憋不住了，快 受 着 的，您赶紧的。 没不不就得休息，休息。 不行，好，我那个。 哎呀，哎，你看看，小河流水啊。 别再小流水，您跟我们好好说，我们听您的话。我知道您这个主要是为了教育我们，我们听着还不行吗？您赶紧划到对岸，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哎，你憋得慌啊？ 那可不嘛。 您受不了啦？ 哼， 慢慢说啊。论辈分呢，你们俩啊，一个是我的侄子，哎，一个我还得叫大兄弟呢。 我们俩辈儿不一样。 嗯， 我们俩好好听着，好好说， 好好说啊！看着西瓜就敞开肚子吃，看着好处就想捞，看着便宜就想占，啊，看着姑娘啊，您就有色心。啊，有没有王法啦？ 谁有色心呢、啊哎？这玩意儿的， 咱们村都在我的带领下，刚找着这么一点致富的感觉， 刚找着， 哎，刚走上赚钱的正道，才聚攒点人气儿，你们俩就想给搅黄了吧？啊，是不是你们俩？ 没想 搅黄。 哼，我告诉你们呢，你们看这水，哗。 别说，对，你们别划，我没有胡子了， 我错了。 你们俩好好想想错哪儿了？ 我们俩就不应该打架。 对，我们下回再也不打架，我们良性竞争，我们俩岔开了卖，不卖同样的东西了，我们互相捧着还不行吗？我求求您别划我了。 不划我了， 不划我了。 我在唱这个山洼积水满，天下似神坛。 哎，从那天以后啊，这村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热闹。这真是啊，恶人就得恶法魔，本来就是为村里办好事儿，让这俩家伙给搅和了。要不是老金计策高，估计还得麻烦。年底镇上召开了脱贫总结表彰大会， 老金带着致富小能手二蛋和毛豆到县里领奖，这娄知县在大会上对陵水村是一顿表扬。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娄知县，您别 表扬 不成啊！ 表扬就得高调 哦，还好， 极大声的表扬嘛！ 哎， 首先我 娄知县，我跟你讲，你这声音太大了，我听着他们听都炸得多。 是， 我那大连的，我耳垂都听着都胀得慌 啊！我说， 你这不叫我师爷呀、 啊？不，师爷，你少说两句啊！ 哦， 我首先咱表扬， 你是好辈的、 啊、表扬啊！他这个人呐， 等会，鲁智线，我们听清楚了。 这表扬我，您倒说清楚。 表扬我就大声的表扬啊！ 是， 咱首先 啊 就要表扬 老金 这个人呢。 等会儿别过去了，我这色儿能盖过你？我跟你说，哎呀，哎， 表扬 本来就没名，就一老金，又就一姓，您还给划过去？ 老金， 哎，对了， 老金举措新办法。同时 我怎么听说老监局呢， 还有两位致富的能手， 嗯， 一位叫二豆，一位叫毛蛋。 别 呀，俩人 您先等会儿吧，直接 说拧了、说 二豆跟毛蛋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毛蛋 俩人是谁 呀？靠这个卖毛蛋致富了。 不是 毛豆， 他是毛豆和二蛋。 二蛋， 毛豆和二蛋。 对， 毛豆靠着卖毛豆致富了、 哎、 二蛋靠着卖毛蛋致富了。小绕口令， 老离不开毛蛋呢。 好，你们上台讲一讲好不好啊？ 好，这讲讲。哎，年轻人先讲。 哎，我觉得啊，这个事儿首先还是金村长会做事儿，解决了我跟这个二蛋之间的矛盾。 我们俩原来是矛盾比较尖锐， 对对对、 啊。现在我们俩是特别的没矛盾，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我们俩为什么没有矛盾呢？ 我们俩为什么没矛盾呢？ 就这个，因为这个厕所修得好。 哎， 这个。我们俩想共同处理， 我们俩在这厕所里头是同吃同住同熬。 别去，别同吃，你真脏。 不是我那意思，咱们两个守着厕所， 通过这厕所建立的友谊啊。不过我们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想出资啊，在河对岸再建一个厕所。 为 什么？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在这个河对岸再建一个大型的厕所呀？因为我们俩上回划船的时候啊，让老金给坑苦了我们俩呀。实在憋怕了， 这正是脱贫致富带头奔，思路奇绝实在神，遇见麻烦出奇招，大会之上笑死人。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您欣赏电影《替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梦想开始的地方》，由上善作词，赵琳作曲， SH48 演唱。 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流淌着知识的海洋，面对面同学们思想碰撞，获取知识有了力量。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把人生的灯塔点亮，心贴心同学们畅谈理想，双手撑住迈向远方。